渔歌，在这夕阳沉落的瞬间，你能从你流落的天那边听见我无声的呢喃。 寂寞炸开缺口，无奈的温柔却让人有一些颤抖，是否心碎你从还没伤口伤透。男人夜里怀旧，把点点滴滴拼凑，想大声嘶吼，去

写爱的传奇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 以为熟悉，你有过那片。